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江若水的文章《为什么要有诗》，写在诗的八堂课前面的话。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陈白晨的剧本《升官图》改编的戏剧故事。 今年前夕，在一次阅读推广活动中，揭晓了一份叫《请读书目》的书单，其中就有江若水的诗的八堂课。江若水1963年生于安徽青阳，现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1983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1999年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现代诗学研究，有专著《卞之琳诗意研究》《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丛顿》《抽丝织锦诗学观念与文体论集》《古典诗的现代性》等诗集，《现装的心情》编有《余光中选集》《卞之琳文集》等。诗的八堂课以系列讲座的形式，征引古今中外的诗作与诗论，就博弈、滋味、声闻、机理、玄思、情色、乡愁、死亡等话题开展对诗的讨论。每一讲都以独具魅力的作品，用别开生面的分析给读者带来满足，既能用于学诗入门，也可以作为诗学进阶。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一起欣赏诗的八堂课的前言，为什么要有诗。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017年初，我的诗的八堂课一书出版，遗憾的是有一个题目我想写而没有写出来，这便是我们为什么要有诗。最近读到米沃什的《路边狗》，其中有一则语言的力量说，一切没有被说出来的注定要消失。纵观20世纪的人类历史，你会惊讶地发现，每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都值得被写成史诗、悲剧或抒情诗，他们都消失了，只留下淡淡的痕迹。可以说，即使是最有魄力、最热血、最果敢的人，与仅仅是描述出生之月的几句精雕细琢的话相比，也只能勉强被称作影子罢了。这个意思我在诗的八堂课中也有类似的讲法。人世间历史上多少美人的真身被时间销毁了，如梦幻泡影，仿佛压根儿不曾有过，有过的只是那些被写过的，如赵飞燕、杨贵妃，他们艳名甚著，因为被反复书写。这事实可能会颠覆一般的文学原理，不是有了才写，而是写了才有，这就是诗的存在理由。常识告诉我们，世界有两个，一个是客观世界，一个是主观世界，或者说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但卡尔·波普尔说，此外还存在一个世界，无以明知，就叫世界三。这个第三世界是人类心灵产物的世界，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到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都是如此。我们的心灵既创造了这个世界，又为它所塑造。诗属于波普尔的世界三，以文本的形式长久存在着，文本具有物质性，却又有超越性， 苏轼答孙志康书曰：唯文字树基不与草木同腐，文本亦然。故随有一段话，说的是文本恒久远，一篇永流传。他写道：世上都是无常，都是灭，而诗是不灭，能与天地造化争一日之短长。万物皆有坏，而诗是不坏。俗曰真花散落，画树长春。然画亦有坏，诗写出来不坏。太白已死，其诗亦非手写，即亦非唐本，而诗仍在，即使不灭，是常。纵无文字，而其诗意仍在人心。文本的功能便是转无常为不灭，所以顾随才会笃定地说，诗中真实才是真正真实，花之实物若不入诗，不能成为真正真实。王国维也才会一改往日平时的口吻说，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事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成于无心而见于外物者，皆虚臾之物，唯诗人能以此虚臾之物卷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许来说，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现代人一笑置之，以为是浪漫主义者自信心爆棚的大言不惭。其实他还没有讲到位，他应该讲诗人是世界的命名者。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未被语言照亮的部分只是一片黑暗，而且你连这个黑暗都无从感知。维特根斯坦所谓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海德格尔所谓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都是这个意思。 这个世界最真的真理往往都是以悖论形式出现的，比如奥斯卡·王尔德这个酷爱悖论的家伙，经常以颠倒的方式揭示真理。唯一真实的人是那些从未存在过的人，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不要笔直地想，否则你只会鼻青眼肿地撞到文学模仿论和反应论的墙。你得转个弯去思索，你对杜甫和哈姆雷特的了解是不是胜过对你中学同桌小青眼前的隔壁老王。可是尽管隔壁老王也许经历坎坷与杜甫不相上下，内心活动也跟哈姆雷特王子一样丰富，你却无从了解，只是见面打个招呼，顶多听隔壁的阿婆八卦几句，所以他也只能被称作影子罢了。问题就在于他写不了自己，也没有人去写他，这个有血有肉活蹦乱跳的隔壁老王注定要消失。对后人来说，其真实性肯定比不上千年前被某人带过一笔的老汪。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只有写过的人物才是真实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构比真实更真实。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任务就是永恒地照亮生活的世界，以逃过对存在的遗忘。明日隔山月，人心隔肚皮，作为世界二，我们每个人都被囚禁在自己的皮囊中，局限在有限的时间里，是世界三将我们彼此连通起来，并与世界相结合。如不读《红楼梦》，不读《安娜·卡列尼娜》，我们简直无法揣测别人心里都是怎么想的。我们读小说，就是从别人的叙述中认领自己；我们读诗，就是用别人的语言来照亮我们的世界。伟大的诗人都是伟大的精神现象，他们哀乐过人，像一把尺子替我们丈量另外两个世界的广度、深度和高度。我们读他们的诗，化身为笔，怡情于此，感其所感，思其所思，生活着他们的生活。什么叫不学诗无以言，应该这样来理解才是。要知道，语言的质量其实是我们思想和情感的质量，最终也是我们生命的质量。既然世间好言语已被杜甫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那么你不学杜甫和白居易的诗，还怎么去体会感觉和表达？当然文本之间也有高下之分，诗高于历史，诗的真实高于历史的真实。为什么？举例来说，杜甫的诗俗称诗史，但如果杜甫写作只不过实现了给安史之乱做书记员的功能，我们不如去读《新唐书》和《旧唐书》好了。但是历史上那么多天崩地裂的大事变，如永嘉之乱、靖康之难等等，我们为什么独独对安史之乱的记忆如此清晰呢？因为历史书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种冷记忆，对于历史记忆，与其说是激活，还不如说是封存冻结。 但杜甫的诗史是具体的、可感的，带着个人情感的温热而生动自然地流过我们的心灵的，故其入人更深，影响也更久远。结果正如米沃什所说，诗歌就是一种见证，比新闻真实更真的真实。最近柯洁与阿尔法狗的三番棋引起全社会的人工智能热，我注意到有专家引述一个莫拉维克悖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高层次的推理几乎不需要计算，但低层次的感觉运动技能却需要大量计算。回头看一开头引的米沃什的那段话，应该说给一个世界的历史做公事公办的实录也许不难，难的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史诗、悲剧或抒情诗，它需要远为复杂而微妙的感性经验的投入，也更能够与我们的心弦强烈共鸣。电脑程序可以写诗，但生成不了意义，也评判不了价值，它们没有主体意识，不能自觉，最根本的是它不是人。 好了，江若水为自己的《诗的八堂课》撰写的前言为什么要有诗，我们欣赏完了。简单的说，诗是为了存在而存在的，没有被诗表达出来的东西早晚会消失，这个观点不知道您是否理解和接受。比如安史之乱在历史上无疑存在，新旧唐书这样的历史书中也有明确记载，而今天的资料保存条件下，史书不会散佚消亡。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读的人会很少。同样在白居易的《长恨歌》、杜甫的《北征》等诗篇中都记述了安史之乱的影响，如果读新旧唐书的有一个人，那么相应的读白居易和杜甫的很可能有100个人。在既没读过史书也没读过诗歌的人的记忆中，安史之乱很可能不存在，但是在读过《长恨歌》的人记忆中，动地而来的渔阳皮鼓永远是惊心动魄的，战场寒月照亮的是累累白骨，永远是阴森可怖的。诗就这样使人记住了历史，所以中文教育从古代开始就提倡从幼儿时代开始读诗，这不仅是一种美育的熏陶，也是一种历史的文明记忆，可以说开始的越早就越难以忘怀。江若水的文章中提到的古诗词大师顾随先生能背诵20000多首诗词，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其实这里面的秘密就在于童子功和一生的勤奋是缺一不可的。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请继续欣赏根据陈白晨的剧本《升官图》改编的戏剧故事。两个强盗冒名进入官场，靠着请客送礼、溜须拍马、讨价还价，居然一路高升，故事的讽刺意义不言而喻。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省长50左右年纪，神态庄重，他一向标榜清廉简朴，看到客厅摆设华贵，连连皱眉说太奢侈了。但是他喜欢买廉价物美的东西，既然人家告诉他这地毯只值50块钱，一个钻戒、一辆汽车、一座洋房一共200块钱，那他倒愿意全都买下，而且吩咐侍从马上付钱。省长向来这样仁爱待人，下属们肃然起敬。但是省长有个头疼的怪病，现在他就双手护头大叫哎呀，侍从们赶紧扶大人进屋休息。省长跪体不爽，侍从出来挡架，大小官员一律不见。甲到底聪明，赶紧搬过椅子来请侍从坐下，侍从不客气，大咧咧坐下，皱眉说：诸位老爷，你们可知道我们大人的病是怎么起的，又怎么才能治好？甲忙说：正要向您二爷请教。侍从冷着脸说：我们大人是不能生气的，一生气就要发头疼病，可又怎么不让大人生气呢？ 他老人家来贵县以前就已经气坏了。众人暗暗惊恐，侍从的口气更冷峻了。他接着说，各位心里总有数吧，老百姓早在省里把你们告了，罪状之多应有尽有，所有县太爷会犯的罪贵县全都占了，勾得上是个模范知县。又扫了众人一眼，当然各位也都在列。众人听得一身冷汗，缩缩发抖，赶紧站起来。还是假镇静，恭敬地问， 哎，请问二爷，那么大人的病该怎么治呢？卑职们不敢怠慢。 侍从盯住他看，慢声说，治法吗？当然有，可是你们不会相信，这是一种偏方。 贾斩钉截铁地说，我相信，绝对相信，请二爷指教。 贾笑笑，口气很随便，很简单，只需要一件东西，金条。把金条放在火上熏，熏出烟来，大人只要一闻那烟的气味，马上头就不疼了。可是病有轻重，有的时候一根金条就够，有的时候要好几根。如果左边头疼，一根就够，右边要两根，前脑三根，后脑四根，最厉害的是左右前后都疼，那要五根才行，必须是50两一根的足赤金条，而且只能治一次病，下次再头疼就要换新的。 众人咋舌不已，好厉害的病，好贵的治法。 贾恍然大悟，连声说，这好办，各位马上去想办法给大人治病要紧啊。二爷的办法真灵，省长的头果然不疼了，他还亲自一一接见，对他们和颜悦色，还要传令嘉奖。省长这次真是不虚此行，收到了足够的金条，美中不足的是，贾附在侍从耳边低语几句，侍从诡秘的低声说， 您想得真周到，大人刚才也注意到那位小姐了。 两个人悄悄商议几句，贾就去找知县太太。太太一听省长挑他去当秘书，很是得意，但是贾又说，那就不能再叫太太，要叫刘小姐，刘科长，这事关系到大家的前程，以后省长一走，太太自然还是知县太太，他们每人还要送他20万。太太动心了，不过艾局长那边，没等太太吐口答应，马小姐疯了似的叫喊着跑过来， 啊，不行，我也要见省长。 乙在后面死命拖拉着马小姐不让她过去，马小姐挣扎着喊着，贾瞪了乙一眼正要开口，太太眉毛竖了起来，跺脚说， 你想爬到我头上去，休想。 马小姐已经冲到太太面前，两个女人差点厮打到一起。侍从开门大喊， 省长大人到。 省长对女性从来是格外爱惜的，尤其是对漂亮女人，刘小姐肯来慰藉她的寂寞，大人怎么能辜负，所以先找来了。众人自然知趣，留下太太一起告退。太太还在恨恨不休，大人听了几句就自以为明白了，他劝说太太，女人的心里我完全懂，她要嫁给知县，你气得很是吧，这好办，我出个主意，你也气气她。 大人闲着脸朝他暧昧的笑笑，挨近身去，太太略略躲开，疑惑地看着大人花白的胡子。大人又挨过去，捏住太太的手，柔声地说：刘小姐，我一定替你出这口气。他不过要嫁给一个知县，现在我向你求婚，你就是省长夫人了，那还不气死他？太太一惊，要抽回手来，省长紧紧地捏住，更加柔气地说：我可是一片真心爱你啊，省长夫人。太太被这一声乐晕了，眼神又柔和又贪婪，省长趁机扑过去抱住她狂吻，太太半推半就倒在了省长的怀里。窗外窥望的众人大喊恭喜，省长高兴了，唤大家进来宣布：我主张任何事情都要办得快，我给各位做个榜样，明天我和刘小姐结婚。大家齐喊万岁。甲也宣布知县大人明天和马小姐结婚，婚礼同时进行，又是热烈掌声。在这一片喜庆气氛中，艾局长却把甄知县给带来了。原来甄知县当时因为警察贪钱没被埋掉，送了壮丁又逃了回来，但是他来的不是时候啊，他的太太要跟省长结婚，谁敢证明他的真身份呢？艾局长见势不妙，赶紧装不认识，只有钟局长讲了真话，惹恼了省长，省长下令把他和冒牌知县一齐枪毙，立即执行。婚礼马上就要举行，大家都在忙，最忙的却是艾局长，他不时地跑进跑出，又跟萧琪二位叽叽喳喳，叫他们去分发传单，还把当天报纸送给乙看，告诉他报上在骂他和省长。艾局长这番用意，省长久历宦海，怎能不明白？艾局长有软硬两套手法，省长也有软硬两套来对付，能不理睬他就不理睬他，要是硬不过，省长手里还捏着盗引的空缺呢，可以让知县生盗引，当然讨价得是左右前后一起头疼，还得双份。知县一席可由艾局长补上，省长乐意收服他，因为省长懂得像艾局长这样阴险狡猾的人才是个当官的天才。音乐正奏婚礼进行曲，客厅四周突然爆发出一片打倒省长打倒知县的口号声，马局长大大的惊慌，乙几乎哭出声来，别人也都在发抖，只有省长不但震惊，还面带笑容。他不慌不忙地宣布了那两项提升决定，艾局长马上磕谢大人栽培，他立即对手下人嘀咕几句，外面的口号声立刻变成欢呼声了。婚礼完毕，省长倒引要启程了，一大群人扛着欢送的横幅，举着糊着欢送纸条的木棍，拥进了天井。这也是艾局长预先布置的，艾局长好不得意。谁知群众顿时把横幅一翻，变成打倒省长打倒知县，撕下纸条木棍举起，监视着这些狗官，连艾局长也被一把揪住后领。天井里一片怒吼声，群丑惊呼发抖，牙齿大战，身子缩成一团。乙拼命地拖住马小姐，颤声地叫着：我不是知县，把太太还给我。醒醒吧，铃响了半天了，醒醒，谁说你是知县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在乙的耳边响，